希伯来书第三章。所以，有份于天上招选的诸圣弟兄啊，你们应细心想想，我们公认的亲使和大司祭耶稣，对那委派他的是怎样忠信。正如梅瑟在他的全家中一样，他本来比梅瑟堪受更大的光荣。就如修建房屋的人比那房屋比当更受尊荣。不错，每座房屋都由一个人修建，但那创造万有的却是天主。梅瑟在天主的全家中的确忠信，不过他只是臣仆，为给那当要宣布的事作证。但基督却是儿子，管理自己的家，他的家就是我们。只要我们保存由望德所生的衣饰和荣耀，为此圣神有话说：今天你们如果听从他的声音，不要再心硬了，像在叛乱之时，像在旷野中试探的那一天。在那里，你们的祖宗以考验试探了我，虽然见了我的作为共40年之久。所以我厌恶了那一世代，说他们心中时常迷惑，他们不认识我的道路。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。弟兄们，你们要小心，免得你们中有人起背信的恶心，背离生活的天主。反之，只要还有今天在，你们要天天互相劝勉，免得你们有人因罪恶的诱惑而硬了心。因为我们已成了有份于基督的人，只要我们保存着起初怀有的信心，坚定不移，直到最后。经上所说，今天你们如果听从他的声音，不要再心硬了，像在叛乱之时。是谁听了而起了叛乱呢？岂不是梅瑟从埃及领出来的众人吗？40年之久，天主厌恶了谁呢？不是那些犯了罪而他们的尸首倒在旷野中的人吗？他向谁起了誓，不准进入他的安息呢？不是向那些背信的人吗？于是我们看出，他们不得进入安息，是因了背信的缘故。